曾经的地方。总有一双眼睛在守望，它有着森林绚丽的梦想，它有着大海碧波的光芒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？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？哦，神奇的旧宅，哦，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温情的灵光，哦，洒遍山岗，哦。情相望，哦，深情相芬芳，它有着生命祈求的梦想，它有着日月轮回的沧桑。到底是谁的呼唤那样真真切切？到底是谁的心灵那样寻寻觅觅？哦，神奇的旧宅，哦，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童话的世界，哦，铺满高原，哦。深情相望，哦，深情相望，哦，神奇的旧宅，哦，人间的天堂，你把那童话的世界，哦，铺满高原，哦。相望，哦，深情相望，相。